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京津冀人力资源服务规范标准将统一，上半年有望三地同时发布。日前，2017年京津冀区域北京人才交流洽谈会在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举办，京津冀三地共有200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招聘，提供岗位6000多个。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将探索非急救业务转由社会化服务运行，且待条件成熟，急救与非急救服务业务将完全剥离。而目前针对因患者行动不便等原因叫救护车去医院需加收120转运费的问题，市发改委表示转运费暂时难以直接取消。为确保企业自持商品住房切实用于出租，近日市住建委和市规土委联合发布关于本市企业自持商品住房租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企业持有年限为70年，且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销售，对外单次租期不得超过10年。即日起，为期10天的朝阳公园书市正在如火如荼地举办。书市的600个展位汇集了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出版物，很多出版社都给出了最大力度的优惠。 天会回

来自于周传雄的《送别》。对于很多人来说，车就是移动版的心灵避风港，灵魂的安在处。难过了，伤心了，可以锁上车门，放声大哭，也不用害怕打扰到任何人。夫妻、家人吵架了，也不用去麻烦朋友，更不用去酒店挥霍。甚至当灵魂无处安放的时候，可以静静地坐在车里，等待灵魂的回归，然后打开车门，下车，继续迎接新的开始。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夜晚的音乐陪伴你。听到的是张柏芝《乱了感觉》。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